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首先讲到今日的主角，其实呢今日既是讲即是彗星是一般的常识，亦都是呢是讲呢一粒呢叫做光科网彗星，好得意个名字，即是光亮个光，科学个科，互联网个网。咁呢个简称呢其实在英文嚟讲呢就叫 ISON,Comet。咁个 ISON 呢全部都是大草嘅。咁点解会咁有趣呢咁样。其实呢一般嚟讲呢彗星个名呢佢係有一个即係国际天文联会一个官方嘅正式嘅编号嘅。但一般亦都有一个俗名，而个俗名呢都可以，其实都唔係所谓俗名呢都係官方嘅。但係通常就会係以发现嗰个人而去命名嘅。咁譬如呢 Jeffy, 哇喺听晚发现咗粒彗星，咁就叫做 Comet Jeffy 啦。是嗎？如果我發現咗就叫 Comet Eddie 啦，咁樣樣，哇咁好好好啦。當然我哋可以揀即係 Comet Lee 咁都得嘅，係咪？好啦，咁但係呢其實呢粒彗星呢都有人名嘅，但係就好複雜嘅。即係呢其實即係我 check 過曬啲材料呢，首先我講返佢嗰個嘅官方正式嘅編號先啦。編號呢就係 C, 然後一條斜線我哋叫 slash 啦，就係 2012, 然後呢就係 S1, 嗱 ,C 同 S 都係大草嘅一般咁講。咁其實呢係咩意思呢？原來喺國際天文聯會所謂 IAU, International Astronomical Union, IAU 呢，咁佢哋呢就定立呢個咁樣嘅命名嘅規則呢，佢個編號呢就第一個呢就表示佢究竟係一個周期性定係一個非周期性嘅。咁佢呢個 C 呢其實就代表非周期性。係啦，好啦，然後 slash 啦，佢分開啫。後面嗰個呢大家都估到啦 ,2012, 就是2012年發現 的。是啦，醒目啦 ,2012 年發現啦。但後面的 S 呢你就難估㗎啦。其實呢原來佢的 S 呢佢就係利用呢個英文嘅26個字母呢嚟去編呢一年入面嗰12個月就分為24個半月。即係話1月有分上下半下，即係下半上半下半 ,2 月上半下半㗎嘛。咁然後呢每一半呢就用 ABCDE 咁樣去排序。咁但係呢佢就為咗免起引起呢個混淆呢，佢個 I 字就唔用嘅。即係個 I 呢就同個一字好似好似㗎嘛。咁佢除咗呢個規則呢就咁照排㗎啦 ,ABCD。咁如果呢個 S 呢其實我冇真係數過下，因為我信即係維基百科㗎就都係即係佢話俾我聽啦，咁我都應該冇錯啦。S 呢原來就係代表呢係9月份嘅下半月。咁即係話呢原來呢粒彗星就係2012年即係去年9月嘅下半月所發現嘅。咁所以就係 S 啦。咁一呢其實就係喺嗰段時間所發現嘅第一粒，即係如果嗰個半個月都發現幾粒嘅，咁就變咗可能 S2、S3 啦，即係唔係你個手機呀 ,S4 呀咁，而係呢即係喺嗰半個月入面可能多過一粒發現，咁就用嗰個嚟去分啦。所以而家呢就 C/2012S1。就係呢粒彗星嘅。咁但係呢一般呢實冇人咁蠢呢就會要讀曬呢個編號嘅。一般就叫光科網啦，就叫 Comet ISON。ISON,ISON。咁 ISON 呢其實就代表呢全名呢就係個英文嚟嘅，就係國際科學光學監測網嘅一個縮寫嚟㗎。咁呢個國際科學光學監測網呢就係一個即係顧名思義啦，梗係國際就即係好多國家合作㗎啦，係咪？咁但合作個過程入面呢原來佢個發現呢就係喺呢個俄羅斯嘅喺兩個科學家嘅主導嘅喺一個這個監測計劃底下呢的一個望遠鏡發現的。咁但係你話咦咁照緊應用呢兩個科學家嘅名嚟去命名啦咁。咁但係點解啲人又會傾向用 ISON 即係嗰個網呢？原來就係話因為而家真係實在太勁啦，因為電腦嗰啲即係程式呀。佢原來呢佢最先嘅發現呢就唔係真係透過呢兩個科學家肉眼觀察呀，或者甚至係睇相然後俾佢睇到呀，而係話係由一個自動化嘅電腦程式呢係搵到出嚟，就係、是、喂呢粒星有問題喎，有歧義喎，可能就係咩。咁其實佢原本呢就唔係搵咩呢，就唔係搵 comet 嘅，佢原本就係搵小行星嘅，就係、是、所謂 asteroid。Asteroid 呢個字係好有趣，真係，因為我呢僆仔嗰陣時呢就即係睇天文書籍啦，已經知道有咩叫 Asteroid 㗎啦。咁 Asteroid 啦 ,A-S-T-E-R-O-I-D 啦 ,R-O-I-D 啦，其實就係一路以嚟呢就天文學家呢即係發現之後就用呢個名呢，就係介乎火星同木星之間嘅一啲好細小嘅天體呢，即係都唔冇資格叫做 planet 啦， 就佢就叫做 asteroid 嘅。咁後嚟天文學家咧就覺得呢個 asteroid 嘅字咧係有問題。點解？因為 aster 咧就來自拉丁文。咁 aster 咧，大家可能咧而家你打個鍵盤啊，有時都會打粒星噶嘛。嗰粒星咪叫做咩啊 ？asterisk 係嘛？其實 asterisk 其實都係來自拉丁文，即係個星形啊嘛。所以 aster 係同星有關嘅。咁個 asteroid 咧就係話好似星嘅天體，但係其實佢係同星咧，即係我哋所謂嘅 star 咧係無關嘅。其實佢係 planet 嚟噶嘛。咁樣咧，但只不過最先嗰陣時咧，就係、是、天文學家發現佢嘅時期，佢就話：咦，佢喺天上面係喐嘅，即係喺短時間你睇到佢都喐，即係當然唔係話一晚入面啦，而係即係話你唔同嘅隔幾晚睇啊，隔幾個禮拜睇啊，係喺個星座背景上面喐。咁但係星座嗰啲係真係星嚟噶嘛，嗰啲係 star 嚟噶嘛，離我哋好遠噶嘛。咁佢本身係唔會喐嘅。當然我哋晚晚都見到佢喐，但係嗰個喐係因為地球自轉，佢東升西落咁喐啫，嗰個就唔關事啦，係咪？咁所以呢，但係你見到粒星喐呢，其實呢當然恆星本身呢啲都會喐，但係嗰個呢係要好耐好多年呢你先會察覺得到嘅，而且個粒星仲要好近，咁呢叫本動，叫 proper motion。咁但係我呢撇開恆星永恆嘅恆嘅本動 proper motion 唔好理呢，其實呢只係咩星會喐呢，就金木水火土。所以金木水火土點解叫做行星呢，即係行動嘅行，或者其實即係我哋中國就叫金木水火土叫做五行啦，係咪？所以其實應該係讀個行字嘅，即係最衰大個廣東話呢就係兩個字係同音嘛，永行嘅行同埋五行嘅行呢係同音嘛，所以好麻煩㗎，我哋即係喺搞天文普及呢講座啊咁樣，成日都要講到嘴都翹埋，條脷都翹埋。咁樣呢，但係點解佢叫做行星呢？其實英文嗰個 planet 呢就來自希臘文嘅，其實都係解喐咁解，係啦，就即係話原來啲金木水火土嘅星咧，佢一來又光又觸目啦，但係二嚟最緊要咧就係原來喺個星座嘅背景上面咧，佢係會移動嘅。好啦，咁但係當然我哋後嚟天文學家發明咗望遠鏡，就睇到呢啲，哦，原來呢啲所謂行星咧嚇，金木水火土咧係睇到咧就唔係一點嚟嘅，你如果嗰個望遠鏡嘅威力夠大咧，你要睇到佢咧係一個圓盤咁樣嘅，係嘛？咁譬如金星啊。木星啊、土星啊、嗰啲，你睇到個圓盤㗎嘛？雖然係好細個圓盤，但係你睇到個圓盤嘅。 圓盤嘅意思即 係即係有面積嘅咯， 有面積， 哦、有面積咁解啊，即係一個 disc 嚇、啊。咁但係咧，如果係 star 咧，就算你個望遠鏡嘅威力幾強大都好咧，你放大極咧，你只不過係光啲，但係就唔會睇到有面積，都係一個 pinpoint of light 係嘛，係一個光點嚟㗎嘛。好啦，咁所以咧，但係當時咧。19世紀嘅時期，天文學家發現呢個 asteroid 咧，佢就有兩個特性係好奇怪嘅，因為一佢係喐嘅，咁就似 planet 啦。但係第二，你點樣放大咧？ 都係光， 佢都係一個光點啫。咁佢又似 star 喎，係嘛？咁所以後嚟咧，嗰陣時啲天文學家改咗叫做 asteroid。咁但係咧，我記得咧，如果冇記錯，大概八九十年代嘅時期，有一段時間咧。天文學家咧就又改咗呢個名，就係話 asteroid， 因為嗰個 aster 個字有問題咧，佢又叫做 planetoid。咁就係用返 planet 呢個字，不過呢喺個 T 字後面就加 OID， 就都係解小行星啦，中文就冇變過嘅。咁於是呢我曾經做，因為我做科普啦，我即係成日講天文講座啦，咁於是我就以正其名啦，其實呢啲呀呢個叫 planetoid belt， 小行星帶，咁入面就有好多小行星 planetoids， 咁不過以前呢就叫 asteroid， 哈，但係踏入咗21世紀啦，即係我最近呢十年八載睇返好多即係最新嘅天文嘅文獻啦，啲資料呢佢全部轉返曬做 asteroid。我諗呢個係應該可能係 IAU 係有一個表決嘅，唔知點解呀，我唔係跟得好貼啦。咁而家所有嘅文獻呢又冇人用 planetoid 呢個字啦，又用返 asteroid 呢個字啦。咁但係呢這個 asteroid 呢其實都係環繞住太陽運行，不過佢都係乖乖地嘅，大部分都大部分有少部分唔係嘅。咁佢係介乎火星同木星之間嗰、那個叫小行星帶，咁所以佢嗰個軌道就咁樣啦。好啦，咁但係講返呢個咁樣嘅彗星啦。咁呢個彗星呢其實嗰個自動化嘅電腦程式呢其實佢係愛嚟搵呢係小行星嘅。但係佢無意中就搵到呢粒光科網彗星。其實主要都係因為佢喐呀，喺天空上面喐。咁佢喐嗰陣時呢其實亦都係一點嚟嘅啫。因為佢離我哋好遠。佢被發現嘅時期呢即係去年九月下半月嘅時期呢離我哋差唔多呢係有成兩個天文單位，嗱咩叫天文單位呢？就是天文學家咧，好多時就係用咧地球同太陽嘅平均距離，就叫做天文單位。英文咧就 astronomical unit， 簡稱就叫 AU， 即係兩個 AU。咁嗰陣時咧，其實喺木星嘅軌道以外嘅， 咁佢呢就比較離得遠嘅時期呢，就未受到太陽嗰個熱力嘅輻射啦，嚟去照射啦。咁所以呢佢就未有一條尾巴呢，所以都係一個光點。但個光點呢，如果你用夠強力嘅望遠鏡睇呢，其實你會見到佢係蒙蒙查查嘅， 睇到裏面 少少蒙蒙查查，就你話睇到就難嘅。但係即係話呢，佢唔係一個好好聚焦嘅光點。你以為呢，咦，係唔係未校準嗰個焦點啦，好似影相係咪？其實唔係嘅，你校極都好呢，後面啲星呢就非常之清晰，但係佢仍然都係少少蒙蒙地嘅。其實彗星就有呢個特性啦。咁但係其實要等佢入彗星呢，佢因為係喺好遠好遠嚟嘅，應該喺太陽系嘅最外圍嚟嘅。但係當佢一路咁跌落嚟嘅時期呢，即係受太陽嘅引力吸引呢，佢一路接近太陽嘅時期呢，其實佢就會越嚟越光㗎啦。因為佢係受太陽嘅輻射啊嘛，嘅熱力啊嘛，咁令到咧佢上面嘅物質咧就會係蒸發、氣化，甚至係離子化，我哋叫 ionize。咁啊講翻咧就係話彗星嘅構成咧，基本上咧就係一啲結咗冰嘅氣體，同埋亦都有啲係水嘅冰啦，即係 water ice 啦。咁但係咧氣體咧就包括係一氧化碳啦，即係有毒嗰啲啦，二氧化碳啦，或者係甲烷啦，甚至有啲可能係呢一個嘅氨氣啊咁樣啦，嚇 ammonia 咁樣，咁各種呢啲氣體。咁但係咧就是非常之堅硬的，因為它很寒冷，結曬冰啦，在太陽系的外圍。咁但係當它闖入太陽系內圍的時期咧，咁佢就慢慢咧就會即係加熱嘅時期咧，佢表面就會係蒸發啦。當然佢一方面又反射太陽光啦，但係第二方面佢被蒸發咧，咁於是咧佢就原本咧嗰、那個嘅彗星咧就係得一個中心嗰個實體咧，我哋叫彗核就核就核心核啊。有人而家正音咪鍾意讀核啦，即係我唔會啦，即係咁呢個彗核呢叫 nucleus 啦，個 nucleus。咁但係當佢闖入太陽系內圍嘅時期呢，佢慢慢呢就會就產生出呢呢啲氣體呀、膨脹呢就會出嚟叫彗發啦。彗發呢就叫 coma 喎、coma 喎 ,coma 啊，即係咁呢個彗發呢就一路膨脹呢可以好大㗎，其實嗰、那個體積可以大得好加關嘅。有呢個彗星呢個彗發呢係可以大過地球㗎。咁但係呢其實講真呢，佢本身嘅體積係咁細，通常嘅體積咧都未講啦，一般係十公里左右嘅啫，十零公里或者係更少嘅，得幾公里。咁呢、這個光科網呢粒彗星咧，就天文學家而家斷定佢咧，大概咧係五公里左右嘅啫，所以其實好細嘅啫，即係嗰個彗核係好細嘅。你知道咧，香港島嚇、由呢個最西最西嘅堅尼地城去到咩？去到最東嘅嗰、那個嚇、柴灣，去到最東嗰度咧，其實你拉上嚟咧。有成14公里，咁佢都係得一半都唔夠嗰、那個彗核，但係嗰個彗發呢就勁啦，就可以好大，仲不得已喎，當佢闖入太陽系內圍嘅時期，就係、話因為會俾太陽嘅熱力啦、那個輻射呢就逼出一條尾巴出嚟㗎，因為佢行得好快啦，呢條尾巴呢係可以長到呢係差唔多可以長到係遠過即係太陽同地球嘅距離都得㗎，長得好厲害㗎，可以呀、咁呢個就係個彗尾啦，睡美人嘅睡美吓，不唔系，但系咧，特别有留意一点最有趣嘅咧，就原来呢条睡美咧，无论呢个彗星点喐都好咧，其实佢嗰个方向咧，个指向咧，都永远系背向太阳嘅。所以咧，其实个彗星一路喐嘅时期咧，佢个睡美嘅指向系一路喐嘅。其实个道理好简单啫嘛，个睡美点嚟啊？就是、个太阳嘅辐射逼出嚟噶嘛，咁、所以咪就话无论个彗星喺边个位置咧，原来佢个睡美都系背向太阳，咁即系话其实佢个睡美系不断咁改变紧方向嘅，好有趣噶吓，呢、這个就 comic 嘅特性啦。咁、但系咧最有趣一样嘢就话佢嗰个近日点嗰度啊，嗱呢个光科网咧引起科学家嘅特别嘅注意，就系、呢个佢个近日点啦吓、叫 perihelion 吓、咁呢个都系啲希腊文嚟嘅 ，peri 就即系近 ，p-e-r-i，helion 咧就系从太阳嘅字嚟嘅，因为希腊嘅文嘅太阳咧就系 helios， 就系 h-e-l-i-o-s， 咁佢咧就 perihelion 就系叫近日点，咁呢个近日点咧？科學家就計算啦嚇，嗱講真呢啲天體啦，通常咧佢最少要做三次觀察，就攞到個位置，然後先計到個軌道出嚟嘅，最少三次。好啦，當佢計算出嚟咧，嚇咗驚，因為發覺咧，原來佢過近日點咧，就係、嗱，如果大家今日咧係第一時間聽呢個節目嘅話咧，其實佢已經啱啱過咗啦，因為佢就係喺11月28號。今年呢就過近日點嘅，咁就啱啱一日前就過咗，但係最令佢嚇驚嘅就係嗰個近日點嘅距離，原來佢係會喺太陽嘅表面呢，係個距離係離太陽呢個表面係唔夠兩個太陽嘅半徑咁近嘅距離去掠過㗎，咁所以呢佢啲叫掠